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家人的笑脸。我会变魔术，女儿说我总能变出一个个袋子，把她旅游时吃的零食果皮统统装下。我还是个篮球运动员，总能把用完的矿泉水瓶准确地投入垃圾箱。你问我是谁？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。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，文明出游从你我做起。 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 全带。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听千古绝唱，品花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。 请欣赏一组中国管弦乐作品，曲目有黄河钢琴协奏曲，李焕之作曲的春节序曲，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，韩中杰指挥。下面请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。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交响组曲江姐。这部作品根据歌曲中的部分旋段作为主题创作而成的，由北京交响乐团演奏。 Thank you.

朕先走，与其说是悲，不如说是喜。多少年呀，多少代，今天终于盼到了你，盼到了你。 快接过红旗去打天下，别怕那豺狼虎豹，别怕那风吹雨打，要记住 亲在一道，能把青春献给党，献给党，正是我无上的荣耀，无上的荣耀。 你看 手。 脚下踩啊，三九严寒何所惧，一片丹心向阳开，向阳开，红梅花脚下踩，三九严寒何所惧，一片丹心向阳开，三九严寒。 何所惧？一 想。